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化工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学院，新思考首次采用计算机考试。教育部通知推广校园足球要坚持普及与提高质量并重。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在建校60周年前夕，北京化工大学高校技术转移全球校长论坛全球合作伙伴圆桌会议召开，会上该校一带一路学院宣告成立，今后将重点开展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教师交流互访。带一路学院将重点开展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来华教师交流互访与研究，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研究与智库建设工作，同时也将协调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与研究机构联合成立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与联合实验室工作。2018年是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元年，也是第一次实行计算机化考试与纸笔考试相结合。今年北京地区报名参考人数接近 4.2 万人，居全国第二，仍为全国最大独立考区。据介绍，今年仅在预防打击违纪作弊方面就投入110万元，用于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安装电脑防窥膜、配备考场视频监控设施。由于今年考试形势发生变化，计算机考试与纸笔考试相结合，为保证考生如期顺利考完两个阶段考试，司法局提醒广大考生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和环境，确保按时参考，提前到达考场以进行身份识别验证。以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的2018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及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近日开幕。本届嘉年华将组织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并与广大公众互动体验、快乐参与，感受创新创造的巨大活力，畅想智慧生活的美好未来。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关注足球新闻。据教育部消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基本要求试行近日印发，提出推广校园足球要坚持普及与提高质量并重，以普及性的足球教育培养广大青少年浓郁的足球兴趣，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加强对区域内全国和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指导与监管力度，实施建设质量复核制度，建立退出机制。文件规定，全国和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足球教学要严格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创造条件进一步丰富校园足球课程，切实提高足球教学质量和水平，加强教体资源共享，拓宽渠道，让教练员、运动员、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进一步发现、推荐、培养优秀足球人才，

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 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我们今天呢要做客节目的是杨广电曲序的金训林的高中组的老师和同学。在第一时段我们刚才讲了，其实这次精英训练营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去星星之火，用星星之火去燎原，让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发掘更多的足球的苗子，而且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运动起来啊，有一个爱好，同时能踢出来。但是进入高这个同学就不行，不能参加了，因为他要去精英补课，马上要会考了，马上要高考了，等等这样的事儿。 是这样，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科任老师，那个飞行班嘛， 嗯， 飞行班的那个同学要参加这个飞行理论考试， 嗯， 然后而且他们那个体检都是很严格的，不能受伤， 嗯， 就是会非常 是为孩子未来负责， 对对对，一个为他未来负责，一个是，也支持他的那个个人的爱好， 嗯， 也是支持我们这个学区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嘛， 嗯， 都是多方要是。真的是 协调， 嗯，对，是这样， 嗯，这是老师这边的。那从同学这边，曹玉晨，你从小踢球，这个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的父母一直都是比较支持我的， 嗯， 因为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观点都是非常好的， 嗯， 他们那个就是觉得，如果说我喜欢一些事情的话，或者是喜欢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就会让我一直做下去。 嗯， 只要这个东西就是说对我有好处，比如说我平时就是会喜欢就是踢足球，还有那些我也会打一些篮球，然后魔方啊，还有就是花式切盘，这些东西我都玩， 嗯， 我父母特别支持我，比如说我想买一些东西， 嗯， 然后他们就会特别支持我，立马给我下单，然后给我买下来，让我自己平时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练习， 嗯， 玩这些东西， 嗯， 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只要不影响到我的学习，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那怎么界定不影响你学习啊？ 因为我的成绩的话，从初中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嗯， 上高中来说的话，应该还可以， 嗯， 只要就是说，我觉得我只要能抓住课上， 嗯， 还有课余的一些时间， 嗯， 把我的学习做好的话，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 就肯定没问题了。 对， 嗯，从你刚才的话语里，我总结出来一点，就是，其实就学习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其实压力并不大。那更多的时候你通过足球反而学会了怎么样去规划时间， 嗯， 对吧？ 没错， 就是每天我既然要干足球这件事儿了，我就得把其他时间利用好。不管利用这时间去玩，利用这时间去学，那总之都是要把这个时间来利用好。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差不多是从初二的时候开始的。 嗯， 因为当时我初一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东西相比较高中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那个时候是我那个时候刚进入足球队，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一些学习的概念，就一直在玩。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成绩。就刚入学那会儿成绩并不是很好， 哦， 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当时觉得比较受打击， 嗯， 然后就觉得应该要好好学习了， 嗯， 该放下一些东西了，但是毕竟这些是我的爱好，已经做了很久了， 嗯， 所以两边都同时坚持吧， 嗯， 就是对学习这边是更认真一些了， 嗯， 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的学习效率， 嗯， 在上课的时候认真一些，平时做作业的时候也认真一些，其实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学习整体就提升不少。 嗯，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家长对于你的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老师呢？老师，比如说你在上初中的时候，包括上高中的时候，对你踢足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啊？还是觉得你其实哎成绩挺好的？如果你要是这个放一放足球，把功夫都下在这个学习上，是不是会更好？ 我的老师应该是比较支持我的吧， 哦，也是很支持啊。 嗯，因为平时的话，就是我踢足球， 嗯， 他们也就是没有说什么你不许踢啊， 嗯， 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啦，啊，这样子，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学习是比较随性的， 随性的学习啊。 啊，因为 那分数应该也很随性吧？ 啊，我的分数啊确实很随性，就是时高时低。 啊， 我觉得其实如果 就是不踢足球的话，我成绩应该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平时在思想里就是那种不太爱学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就是能把该学习的时候然后做好自己该怎么学习，然后之后其实应该就没问题了。所以我的老师也比较支持我的。 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足球把你的时间压缩了，而压缩以后反而你会更高效的利用剩余的时间。如果要是真的不踢足球，这省下来这每天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也就慌过去了哈。 嗯，对， 看看手机啊，玩玩 pad， 玩电脑， 玩玩电脑就过去了哈，也就打一局王者就没了啊。有意思有意思。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的家长的一个担心啊，但是通过刚才那个曹玉晨这么一讲，其实大家也知道了，因为每个人每天就24个小时，不是说你踢了足球了然后这个时间就不够用了，而是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我们会更高效的利用起来。而如果你没踢足球，这个时间如果浪费了的话，那其实也是白搭。那踢不踢足球其实跟成绩上并没有一个特别本质上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回到这个高中这个阶段来，那么在高中阶段，那么如何去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呢？我们也想问一下窦老师，那么咱们57中的高中，那会在体育课上还会有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吗？ 嗯，是这样，就是体育课上面的教学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计划，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体育，就是足球这方面的去练，足球课这方面练习， 嗯， 然后呢，训练这块呢，主要还是在这个放学以后， 嗯， 放学以后有的时候还，我们之前还有午休，利用午休的时间， 嗯， 这时候去那个进行过练习，然后现在呢是特别好的，是我们学区在假期的时候， 嗯。 嗯，给我们组建了这个高中，就是这个足球的训练营。 嗯， 啊、 嗯， 这个是他们现在这种训练的时间吧，就会是这个机会。对对对。 嗯，那么其实这个训练营的这样的一个组建，也是让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因为刚才您也谈到了，咱们三所学校渊潭中学、仁粹跟57中的场地都相对比较小。 对。 那么在这个校园足球运动的时候，在高中其实我们的精英训练营只是一个这个开始。 对。 那会不会像比如说仁粹啊，像渊潭中学，我们开始推广一些这个相应的足球运动，包括在校园之中平时课程之中去推广这样的内容呢？ 对，我们也正在考虑， 嗯， 就说呢下一步呢也是按着区里的要求， 嗯， 也是加上我们学区自己的想法， 嗯， 和我们这共同的这种愿景，就是想呢能够把这种校园足球这种运动啊， 嗯， 不仅仅就是一个几个队员的事儿， 嗯， 能够进行大量的普及，那就是放在学校的体育课教学当中， 嗯， 能够去推广， 嗯， 足球的体育课。 嗯 啊，然后呢，进行这方面的公开课呀、研究课呀， 嗯， 那么使这项运动呢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的体育教学当中， 嗯， 包括学校的日常的体育活动当中， 嗯， 是吧？比如说班级联赛， 嗯， 是吧？年级联赛，或者说呢，我们校际之间的这种友谊赛， 嗯， 不一定非得要说是纯正规比赛的， 踢个甲乙丙丁 啊，我们也可以搞搞这方面的交流。这是从我们这个对足球这种普及宣传这一块加强，这是从学区能做到的事儿。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能不能够学区整合区域的这些资源， 嗯， 是吧？给学校的足球创造更多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眼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老师们都提到了，就是我们也确实面临这困难，学校场地有问题， 嗯， 是吧？训练的时候耍不开， 嗯， 那么我们学区王主任呢？也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就说呢，共同努力。我们区域不是有很多这个大的一些机关单位， 嗯， 包括一些个部队， 嗯， 我们能不能够争取和他们建立更好、更密切的联系， 嗯， 啊，把这区域的这些部队大院的这些个场地，我们也能跟他们友好的谈谈， 嗯， 能让我们的孩子， 有机会 或不定时的， 嗯， 啊，创造那么几次机会能到那儿去踢，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个月去创造一两次机会， 嗯， 是吧？这样呢，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呢就有机会， 嗯， 能够走出校园，离家不太远的地方，能够享受到这种场地资源， 嗯， 那么可能对他们去学习、去锻炼这种推广这种校园足球，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靠一个学校本身很难实现。 嗯， 那么如果学区 集合学区的整体力量，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是有希望能做到的， 嗯， 也是我们下一步正在计划当中去努力的 啊。非常好。其实说到这个场地问题，市区内的这些所有的学校其实都面临着场地的问题。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要去通过整体力量去协调的解决。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啊，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足球运动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小学可能参与人数最多，然后大家都在踢。那么到初中呢，可能就筛选下来了一部分爱踢足球的同学们留下来参加初中的，到高中又变成了逐渐到塔尖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身体条件也逐渐趋近于成人。那么校园足球我们在技战术上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呢，窦老师？ 对，那个在这个高中以后的话，对这个他的一些细节方面可能就要那个更注重一些了。 嗯， 包括怎么去利用这个场地的宽度， 嗯， 包括时机， 嗯， 一些比如说我传跑的时机上面， 嗯， 对，还包括一些心态上面的事情，都是变化很大的，要求也很高的。 嗯，那么我们会具体做什么样的要求呢？比如说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脚下动作，比如说那怎么带球，怎么盘带，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做一些小技巧。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大技巧的话会逐渐加入进来吗？ 其实就是说那个怎么能把这个场地变宽， 嗯， 变大，然后怎么能利用这场地，另外一个怎么去让那个球运转更快， 嗯， 其实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力量， 嗯， 对吧，要提高它的力量， 嗯， 原来就可能我们 短传就行了， 短传就行了， 嗯， 现在呢尤其比赛现在都是11人制比赛， 嗯， 你要往弱侧去转移的时候， 嗯， 那我要打一脚长传， 嗯， 对吧，技术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力量方面， 脚头也得赢了， 对，也得有了， 嗯， 而且对抗这块， 嗯嗯，所以在这块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教学上提出更高的要求， 啊， 那在本身在学校里面怎么练习这个呢？ 这个其实也挺那个说起来挺有趣的， 嗯， 就是我们学校比较小， 嗯， 然后呢为了怕那个影响其他人上课， 嗯， 学校这边呢就是通过这个我们一些老师的这个创意， 嗯， 然后去做了一个这个移动的那种挡网， 嗯， 就是它可以伸缩拉开，然后高度大概2米左右， 嗯， 然后呢就让这孩子平时踢的时候啊， 嗯， 怕这球踢出去，或者他练这配合的时候要求那个多球制嘛， 嗯， 就是让他尽可能的少去那个到处去散着去捡球， 嗯， 然后能给他收集回来，就正好利用这个2米的这个嘛， 嗯， 这个网呢我把它推到那个场地中间， 嗯， 原来我们平时练的是用2块篮球场， 嗯， 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人家打篮球的同学那个 协调一下， 协调一下， 嗯， 或者是就是跟人家赶紧说一说小心一点，然后我们把它推到那个地就是4个篮球场的中间， 嗯， 然后他们越过这个这2米的这高度，让他去进行那个传中。 哦， 嗯嗯， 这也是让他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脚头意识， 啊，对，有这么一个意识。 哎呀，也挺难的哈，这想尽办法能够让孩子们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你觉得怎么样，曹玉晨？这种锻炼对你来说有用吗？ 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 嗯， 因为毕竟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就， 嗯， 我就一直在57中， 嗯， 所以当时我的一些基本功， 嗯， 还有一些脚下的动作其实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嗯， 所以到高中的时候做一些提升，比如说练一些战术， 嗯， 跑位，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队友之间的配合啊， 嗯， 怎么利用场地啊， 嗯， 这种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踢比赛啊或者平时踢的时候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嗯，在场上踢什么位置？ 我是踢右边位。 右边位， 嗯 嗯，就是既能往前冲又得往回收的那种位置。 嗯，对。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踢这样的位置的话，在球队之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首先他的速度应该是要求比较高的， 嗯， 他速度一定要快， 嗯， 因为他这个位置是要那个跟对方的边前卫直接对位的， 嗯， 他们的前卫如果速度非常快的话， 嗯， 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直接的那个 突破渗透， 对，直接突破到底线， 嗯， 这样如果你跟不上他的话，他可能会直接就往里面带了， 嗯， 直接可以形成打门， 嗯， 如果你能限制他的话，他只能传中，或者你情况比较好可以把他破坏出去， 嗯， 而且在一些反击的时候你这边也可以利用上来的， 嗯， 你可以把球传给前卫， 嗯， 然后你套边，然后套到对方的底线， 嗯， 这时候接球再传中，这时候对你的速度要求就非常大了。 所以就是做这个右边前卫啊，你是右边卫， 对，右边后卫， 右边后卫，那其实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体力要求非常的高。刚才为什么问这个，其实更多的想知道一下这个曹旭晨现在对足球的意识理解是什么样子的。窦老师你觉得合格了吗？ 那非常合格了，非常合格 啊！因为窦老师本身是手体学， 对 足球专业的，对吧？您觉得就是像就是曹旭晨这样的同学，那他未来的走势的话，你希望他是能够踢这个职业这条路呢，还是希望走这个专业这条路？ 嗯，我看那个曹旭晨的这个足球水平，应该是也可以走这个。那个足球专项啊，是吧？他这个有这个热情，包括他这个体能非常好。 嗯。 然后呢，像他这个学习现在是不让任何人操心。 嗯。 现在应该属于他自己选择的一个过程吧，就是他，看他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对 哪一块。那您觉得，比如说咱们这个一直在锻炼校园足球，您也一直在从事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高中的体育教师，你更希望自己的学生是走比如说正常的咱们这种高考这条路线，不管是去北体首体也好，还是考其他的大学也好，还是说我们走俱乐部青训然后进入这个梯队这条路线？ 还是那个现实一点吧，就是因为毕竟说我们现在的训练时长时间包括强度都和人家那个专业的梯队是没有可比性的，这边呢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足球经历，因为毕竟就是如果你上了，我还想让他们就是走这个就是 高考 这一块，然后到了到了大学以后嘛，也是可以有一些一群跟他一起踢球的朋友，也可以继续踢球，对， 其实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兴趣，有一个爱好， 对对对， 而不是拿它当做职业，然后就靠这个吃这碗足球饭啊， 对对对， 您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九岁吧。 九岁开始踢， 对， 那是在体校吗？那会儿， 那时候也是在这个原来在燕村，现在奥体中心那块儿，那个一个俱乐部叫理工一足球俱乐部， 一直在那边踢 啊，对， 您觉得就是踢职业是太难了，是吗？ 对，那是我的一个梦想啊，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也是希望同学们能有更广的一条路啊， 对对对， 因为职业队确实是选拔起来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我们接下来要谈到就是关于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的锻炼了，因为踢足球可能跟比如说你打乒乓球、打网球、打羽毛球，可能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身边有一群小伙伴啊。这个像打乒乓球，你可能最多旁边有一个人就已经差不多了啊。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独自面对对方，可能也就是自己咬紧牙关就行了。但是怎么样去调动队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学时期的这样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从我们学校的就是教育上来讲，会不会着重在这一块进行一个教育？那怎么教育呢？ 这个其实在我们训练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体育训练一般的情况下要经历一个酷暑和一个寒冬，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有些比赛在开学之后就要去比嘛，所以好多时候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要参加训练，这时候其实这两个时段对于很多成年人我们来说都无法理解，就是有时候都不好坚持，对，他们真的是要在这个时间段一方面要克服学习的这场压力，一方面就要参与进来，这是在训练的时候嘛，就是完全在这个方面的意志品质完全可以锻炼 出 来，对对，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团队精神这块呢，我们因为时间原因等到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这个比赛当中其他时间是不是认真了，对吧？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队友，其实队友给他的那个安慰其实就能够体现出这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这场比赛结束了，对吧？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去准备下一场， 嗯， 大家相互的去总结，然后我们这些队员相互的去分析，就是自己去分析这个比赛，争取拿下比赛。其实这就是他们一个团队精神， 嗯， 其实还是挺让人有时候能够挺感动的。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能够发挥同学们自己的一个荣誉感，啊，让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个人的脸面，我过了不要紧，但是我们不能所有人都被他过了， 对， 要有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感，然后要知道补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曹玉晨，你觉得你的水平在你们57中的这个校队里边是什么样的水平？ 嗯，也就是算在中等吧。 算中等， 对 啊。那你觉得就是在跟别人踢的时候，在你这位置上会不会出现被别人打爆的情况？ 有可能出现。 嗯， 就是之前在集训，就是暑假集训的时候，就我觉得就已经出现了。因为我是刚升入高一嘛，所以是我算是高中队的小队员。 嗯， 我的身体素质的话，虽然在之前初中的话算是比较好的，但是进入高中来说就已经可能算是劣势，就是劣势了。就是之前在那个集训的训练赛的时候，跟我对位那些就是对面的边前锋，他们的身体就特别好，他们可以轻松的把我就扛过去，然后速度也比我快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会叫我们的中后卫，然后我那群老大哥跟他们说一说，让他们帮我及时的补防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他把我过了，然后让他帮我往这边靠一点，然后就把他给堵出去，我们两个协防形成一个二包一，什么之类的，或者叫边前锋回来跟我一块防他，把他给防死，把这个球破坏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也是主动想办法，然后去弥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劣势，是吧？这样也挺好，这个也是一个动脑子的过程啊，这不是说单纯的说我就是大家拼身体拼体能， 对， 说那我就是你撞我，你撞我一下，我给你顶过去一下啊，就成了一个那武术比赛了，足球变成武术比赛了。哎，那个曹玉晨，你觉得你在球场上踢球是属于那种比较文雅型的，还是就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猛的那种，跟咱们原来国安的那个龙队一样，徐云龙一样那种？ 我觉得算是比较文雅吧， 啊， 虽然说有时候可能跑得比较凶， 嗯， 因为平时就是在踢球的时候话， 嗯，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弄一些犯规动作或者 放铲，啊， 对，一些特别过于就是那种 大的动作， 对，激烈的动作我是不会做的，就是这样会导致受伤嘛，毕竟两边谁都不对谁都不好。但是平时如果踢比赛或者训练什么的，也会就是出现被人家踢一脚啊，拉一下啊，这种被人家犯规，其实也挺过意不去的。因为就觉得今天踢足球嘛，大家就是都是喜欢足球的，就是为了乐呵嘛，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不要出现比较好，但是为了 善良， 对，但是为了输赢嘛，就是想赢比赛，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难免会发生 啊。对，你是不想去犯规别人，但是别人要犯规你了，你不生气吗？ 我有时候也会生气吧，可能会喊一喊，就是发泄一下自己，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嘛，毕竟还是有的人还是认为输赢是比较重要的，毕竟有的时候确实输赢也是比较重要。 理解哈， 对， 一直在一个理解的状态，真好。我觉得这个，对，曹玉晨的情商非常高，而且呢，这个心理状态也特别的好。你有没有一个足球的偶像？ 我的偶像的话，从小我跟我哥哥的偶像是一样的，就是他喜欢谁我就喜欢谁。当时他是特别喜欢皇马，他喜欢 C 罗，然后我就喜欢 C 罗。但是后来的话，等我哥哥就是他高考完了他走了，那这时候如果说我自己看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马塞洛，他跟我的位置是差不多的嘛，都是踢边后卫的。 那国内呢有没有？你看国内的球吗？ 国内球的话也看，但是 看国安吗？ 看 啊， 比较喜欢西哲 啊，张稀哲。 对 啊，那跟你位置个人有点差别。 对，是有点差别。 那你觉得他们是因为什么吸引你？是因为跟你的这个技术动作比较一致，还位置比较一致，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原因你会喜欢他们？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态，还有一些球技球风可能跟我比较相似。 那你应该喜欢李磊啊，你要在国安的话，对吧？ 因为我之前也不太怎么看，所以就 就是我哥之前也比较喜欢张信哲，所以我也就喜欢张信哲。 哦，完全就是哥哥喜欢张信哲，什么也挺好啊。这个其实这些这个球星是对于我们有一个特别正向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因为他们的这个训练过程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包括你之前谈到 C 罗，人家自己也有话嘛，就是在自己家里做健身房，然后每天都不停的在坚持的锻炼、这训练，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很正面的这样的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是关于家长是怎么看待足球这件事儿的了。因为刚才其实也问了一下曹旭晨，这父母都非常的支持，但是如果要是遇到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会不会说你先别踢了，先把成绩追上再踢？ 我父母的话他是没有这么说过的，因为当时成绩不好， 嗯， 他们比较理解嘛，因为他们 理解， 对，他们是看到了就是我这段时间是真的没有好好学，所以说他们就是他们会知道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也明白嘛，就是我没考好， 嗯， 我肯定没考好，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家长肯定也要责怪我什么之类的，就是特别就觉得还是好好学吧，赶紧好好学，先把学习提上去。所以我觉得我父母也比较理解我，他可能知道，对，这孩子没考好，他可能自己也知道，所以让他自己努力就行了。 哦，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父母啊，对，也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学足球。那么其他的家长呢，有没有过说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就不让孩子踢了，窦老师？ 嗯，还是有的，有这样的那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想让孩子稍微踏实一段时间，觉得可能这段时间呢耽误了他的那个学习时间，想让他去那个利用这时间多去那个学习学习。 我们会主动跟这些家长去沟通吗？ 会沟通的，还是会沟通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家长还是支持嘛，就是肯定是支持，就是他想利用说你看咱们能不能相互的配合一下，就是让他们听到了，就是先是那个先说你现在学习不好，对吧，那咱们就先停你一段时间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家长是还是想让他去踢球，只是利用我们这个利用这个爱好，让他更重视学习，说你什么学习好了啊，咱们什么时候再回来踢来。其实家长还是说，老师咱们到时候还是那个让他，肯定是还是让他踢的，只不过利用这个，因为他们 督促他的学习， 督促一下，对对对。 这其实就是灌篮高手里边那会儿，就是你那个考试不及格，你就不能够参加那个高中联赛， 对， 全 国联 赛， 全 国联 赛， 对吧？一个意思啊。 对， 原来老师都是一样的，中外老师都一样，是吧？也挺好，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促进。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整个杨广电学区啊，这个有三所高中，然后三所高中的整个所有水平也不太一致。那么这次在举办这个精英训练营的过程之中，三所学校的包括校长，包括这些科任老师们，对于这次训练营是否支持呢？张老师， 这次我们组织的过程当中呢，学校领导和老师还有家长还都是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的。那么我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实际上我们进行了一次体育教师足球方面的一个基本的训练，就给老师做了一个培训班，我们利用的都是礼拜六礼拜天，也占用了一天上课平时上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体育老师出来学习就要得到学校领导的批准和支持，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学校的包括还有小学的放在一起一块练一块学的时候，那么这样呢，这些学校校长都肯定要把参加培训的这些老师他当天在学校的课程就体育组啊用其他老师来给带一带，这样呢就能让这老师安心的出来学习，这前期我们也做了这样准备工作，然后这次我们在组织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占用的是实际上是暑假老师们休息的时间和孩子们休息的时间，那么有的家长可能也有这个计划要带着孩子去出游，也有学校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活动，那么当得知我们学区定在这个精英训练营这个时间以后，那么都会把自己其他方面的活动和工作能错开，就把这个8月20到8月26号这一周就留给了我们这个训练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 是的，因为其实为了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可能学生并不多，但是把整个学校的计划都挪开。 对，这样呢，就是当时我还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场面，就8月20号那天早上起来6点多钟，我们说是6点半集合，是吧？可是6点刚一过， 我就看到我们学区集合的那个场景了。 嗯、 啊，我们是100多个学生， 嗯、 其实现场得我估计得有400多人， 嗯、 因为有老师、 啊， 也有学校的领导，也有家长，还有 爷 爷 奶 奶的， 看热闹 啊，都围在我们那儿啊。我们上2个大车浩浩荡荡走的时候， 嗯、 是吧？从那个我们集合 哭声一片啊， 哟、哎哎，那真是哈，哎呦，感觉特别不一样。那时候我觉得，哎呦，觉得自己哎，挺有那种价值感的哈。完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回来那天训练营结束，8月26号往回来的时候，这车还没到呢，路上就家长就电话就追问了，哎呦，我们已经到了，车在停哪儿啊？ 那夹道欢迎呢？ 还在哪儿？我们到了以后，哎，接我们的这些家长，也有学校老师，也有的学校的领导，哎呦，给我们感觉到就有点那个。就感觉到这衣锦还乡那感觉了 啊！ 哎呦，这一周没见到我们了，哎、 嗯、 呦，就嘘寒问暖、 嗯、 是吧？ 晒黑了， 哎，我觉得特别的这什么，这也说明大家非常关注， 嗯，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途我们有的学生受伤了， 哦、嗯， 是吧？我们学区的领导， 嗯、 还有学校的领导， 嗯、 还有一些还有家长， 嗯 啊，都能够用各种方式来慰问和关心我们的孩子。 嗯嗯 来鼓励我们的这些教练老师， 大家都很关注， 哎，我觉得都非常关注。 嗯， 我觉得这种呢，就该体现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嗯、 我们这个事儿呢，这精英训练营才能够圆满的完成。 嗯， 这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嗯， 也是一次上台阶的飞跃，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和突破。 您讲的这些事儿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其实，更多的时候，你说指望这一次精英训练营，我们就能够让杨广进学区变成全北京市第一吗？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有这么一件事儿，希望能够让家长接受，学校接受，进而让更多的家长、学校的老师、校长能够支持，然后让大家参与进来。嗯，从强身健体的角度，从更多团队意识配合的角度，从节约时间、规划时间的角度等等角度，去让孩子们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形成一个全面的人格，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我每天就在这儿啊呱刷题啊。 嗯， 其实想想这种人生是最简单的了，对吧？ 嗯， 你光在这刷题，你说对吧？你跟社会也不接触，你跟人也不接触，你没有体育锻炼。我们上期节目就讲到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年人现在由于中年男人被形容成油腻男啊，这为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我没有一个爱好，对吧？你说我有什么爱好？没有爱好了。我没有爱好以后，那我干嘛？我们不是每天就跟家里那个卧在沙发里玩手机？我踢球我不会踢啊，我找人踢，人家也不带我玩。那如果从小我们就能有一个爱好，有一个体育锻炼，可能不仅仅是足球，可能是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随便啊，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之后，将来他整个人生的路上就会不会单调，不会枯燥，这特别简单的一个原因啊。好，说完这个家长这块，其实我们也想听听这个曹玉晨，你觉得在学习足球之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从小学啊开始。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 嗯， 应该就是更懂得怎么利用时间了吧。 嗯， 因为以前的话，对于时间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嗯。 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随便荒废。 对， 青春就是拿来荒废的哈。 就是想怎么荒废就怎么荒废。 嗯， 然后这个今天想玩就玩，明天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嗯， 但是等上初中或者高中吧， 嗯， 上高中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就是可以用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嗯， 因为学业的压力一直在变大。 嗯， 然后作业啊或者上学的时间啊也是一直在变多，自己其实真正可以用来自己干自己的事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再继续你练习足球啊，或者是找你的伙伴们踢一场球什么的，其实需要压缩一下自己其他的时间。 嗯， 就是需要你更高效的学习，然后把作业啊什么的时间挤压的小一点，让你自己能用的时间更多一点。 嗯， 比如说在学校利用一些课余时间， 嗯， 写一些作业， 嗯， 下了课写一些作业，中午的时候写一些作业，然后之后这样的话回家的话时间会比较多，而下了课之后也可以用一些时间来训练。 嗯，其实你谈到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怎么样去平衡学习跟运动之间的关系。那更多的时候人就是在寻求一个平衡啊。那你觉得在这次训练营当中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交了一堆朋友。 嗯，哦，是在技战术上反而是忽略了 啊。嗯，技战术上面提升也非常多。 嗯， 但是这次是真的交了好多踢球特别就踢得特别好的朋友。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收获算是最大的，因为平时的话，真的一块踢球的就那么几个，比较局限性。就是突然发现，其实除了就是自己学校的话，周边一些学校，就是也是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其实技术也非常好，能凑在一起，大家年龄也相仿，可以一块就是踢踢比赛，然后什么之类的。如果以后长大了之后进入了工作的话，平时也可以就是 约个球， 对，能找到人了就可以一起约一场比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其实我们都可能没有想到啊，在设置这个精英训练营之初，我们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一堆朋友啊。可能最开始初衷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技战术的训练，有一块场地能够集中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曹旭晨他们这样的精英训练营的我们的球员们来说，更大的收获可能认识一堆朋友，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体会到从陌生到熟悉，从普通的队友到可能一生至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个窦老师，您觉得在这样一次精英训练营之中，对于您来说是否也有收获呢？ 对我， 普通的队友到可能一生至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个窦老师，您觉得在这样一次精英训练营之中，对于您来说是否也有收获呢？ 对我的收获也非常大，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这个孩子们。刚刚就是有一点不了解的情况下，对不熟悉，然后对他们并不抱很大期望，就觉得让他们过来强身健体，然后简单的去练一练就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只要有一个平台，你给他多大平台，他就能施展多大的空间，就是施展多大的那个 才华， 对，才华能力。然后他们真的是让我看到，就是一个喜欢热爱足球运动的这一帮男孩男人，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人带着伤训练，有的人是带着伤比赛。 嗯， 因为我们那个到后来比赛的时候，就是有些同学那个位置没有他的那个替补队员。他就要自己带伤，然后让我给他打那肌贴，给他打好，然后让他上去接着踢。就这样让我特别感动，就是能够看到这帮孩子就是 真咬牙忍。 对对对，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也算是那个挺感动的。 其实呢，这次精英训练营作为老师来说啊，本来也是假期。其实我一直以来特别想当老师，就是因为有寒暑假，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吸引。但是我们老师包括徐旭这边牺牲了自己的寒暑假，然后去跟同学们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训练在一起，每天都是，而且孩子们可能中午有午休，那么对于老师来说，我们还要继续去备课，准备接下来我们的训练内容，包括做一些前期的准备。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也要感谢老师，尤其是在教师节刚刚过去啊，也要感谢我们的窦老师以及我们学区的这些老师们对这次精英训练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节目的这个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想听听张老师，就是在杨广柳学区这块来说，还有没有计划开展什么样的足球运动，甚至包括像精英训练营，我们会不会延续下去，然后包括寒假将来也会举办。 是的，当然我们要在上级政策和经费的支持下，那么我们呢学区还想进一步呢借着这次东风，把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啊，学区这一级的精英训练营也能够做得更好一点，起到一种引领、交流、辐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想呢，今后也可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做这个冬训，是吧？刚才窦老师也说了，要经过一个酷暑和经过一个严寒，我们才能够锤炼出来，是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自己也感觉到一种任务，也是一种压力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我们还应该在发展在我们的女同学当中，去积极的引导和建立我们的女生足球队，是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啊，这样能发展得更平衡，是吧？让女生呢不仅仅在场下观看，也成为这个足球队的一员，是吧？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就是在小学初中阶段呢，就是女生有参与的，但是组不成一个队儿，那么她可以跟男生组成一个混合队儿，知道吗？我们可以搞友谊比赛，是吧？未来十月份呢，我们就想呢，在学区内搞一个学区内部九个学校之间的友谊联赛，这样呢，让我们呢 通过这种友谊赛真正的去体验这种足球这种对抗竞技的这种快乐， 嗯， 是吧，这也是我们学区能够发挥的一种作用， 嗯， 是吧，想把这方面的事情也做起来 延续下去。 还有一点呢，我们想通过学区这种努力呢，让各个学校在未来这一年当中都能够建立一个校级的足球队， 嗯， 我们想是这样，就是不管水平高低， 嗯， 是吧，不管是年龄段是哪一个的，就每个学校都能有一个代表学校的校级足球队， 嗯， 这个我觉得呢就很有一定的引导性， 嗯， 是吧，那么他学校里面为了选拔这个校级足球队，他就普及性就会更大， 嗯， 那么就会从年级当中选，年级当中就会从班级当中选，是吧，扩大这种足球的在学校的这种影响力， 嗯， 因为我们也感觉到足球运动在整个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个体育项目， 嗯， 那么我这次也深深的感觉到足球的这个快乐，为什么有这么多球迷，是吧，追球星， 嗯， 那么我其实以前我也不太喜欢足球，就是通过这做这个足球训练营，做这足球管理工作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也开始喜欢足球了， 嗯， 也开始了解这种足球的这些知识了，是吧， 嗯， 我想呢学区今后还可以办点学生的裁判 嗯 培训班， 嗯， 是吧，让学生 了解 比赛的规则， 嗯， 这样他呢就更好的去理解足球， 嗯， 用规则来引导我们更好的去提升这个足球的竞技水平， 嗯，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些，总之一点吧，嗯，这次也得感谢我们面对面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学区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一下校园足球精英训练营我们的一些故事收获和体会， 嗯， 让我们呢也备受鼓舞，其实也是鞭策啊，我们作为这种校园足球这种中间的这种执行层一定会努力的创造更好的条件， 嗯， 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 嗯， 啊，为我们的体育老师，为我们的这些喜爱足球的这些孩子们， 嗯， 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舞台， 好， 让大家在体育锻炼中，在校园足球的这种竞技场上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好的，也谢谢您分享这么多的经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走入我们的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就要请这个57中高一的曹旭晨来送首歌给你的队友们吧。送什么歌？ 我觉得送一首朋友的酒吧， 嗯， 虽然说可能不太符合我的 年龄啊，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内容上可能是比较和我的心情相符的， 嗯， 毕竟是一帮非常 好的兄弟， 对，好 的 兄弟， 嗯，你一起尽情开怀啊，这个喝不了酒，饮料代替啊。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让我们抬起头，学会了坚强，就像他。